首歌是唱给你的。 慢慢念。

来了，等着我，在那片白桦林。

直觉觅对象，无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是障。

沾染